四十华严是个别的教学，所讲的就是 常息相应，无边诸行。 人不能离开社会群众，面对社会大众，要以佛心为己心， 而佛心清净平等。 佛为大众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何愿望？ 华严五十三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他们都做些什么？ 菩萨为教化一切众生，必须要多才多艺，样样皆通，才能满其大愿。 也必须成熟无量无边的善根，教学相长，永无止境啊！ 心愿解行，都向佛菩萨学习。诸佛看到欢喜，没有不护念加持的。 而加持有明加，有显加，使你的业障减轻，烦恼减少，智慧增长，愿望都能够实现。 所以说， 好事多磨。 你想做好事，偏偏有人障碍你。 因为多生劫以来的冤家债主实在是太多了呀。 所以必须要靠三宝的加持。 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辟善幻施，现众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 此表菩萨 真实智慧之流露， 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广大无涯，是诸佛菩萨活动的空间， 也是我们自己活动的空间。 因为生佛不二，我们的生活范围绝不限于这个地球。过去生中在何处，死后还有来生。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极乐世界是在我们这个银河系的西方，过了十万亿个银河系之外。 如此我们的心量可以拓开。过去有人告诉我说， 科学家把人的过去未来做了很多的试验个案，发现有很多人是前生的某某人，有由畜生道来的，也有由外太空来的。 佛菩萨不迷，示现了种种的形象，如魔术师变起来如同真的一样。度生而不着相，得大自在。 而我们则是处处着相，所以生出了种种的烦恼和罪业呀。 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道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法性是 宇宙万有的本体， 即真如本性，一切万法的自性。 而自性是能生，一切万法是所生。 通达能生与所生，尽虚空，遍法界，森罗万象。 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通通明了，一点都不迷惑呀。 供养诸佛， 这是身教。佛是人天师， 而供养有财供养与法供养， 二者以法供养为最殊胜。法供养是 依教修行，认真的去做。 财供养也很重要，一则可以舍掉自己的根本烦恼贪心与牵吝心， 二则可以帮助佛菩萨教化众生。 今天这个世界欲挽救世人，应该以自己的财力物力提供出来，推广佛陀教育。 而多数人还以为佛教是迷信，是宗教呢。 今天以我们的心力，大家集合起来，把佛陀教育主动的推广，即是供养诸佛。 化现其身，犹如电光。 电光有四个意思，一是快速，一闪就没有了。 二是明亮，照得清楚，有破暗的意思。 三是不常住， 也就是不着相。 四是没有分别。 佛举这个例子是叫我们 学习对众生需求要快，破其昏暗，心地清净无染，而无分别执着。列魔见网，解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怨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缠缚是烦恼的代名词， 如同被绳子捆着，动弹不得啊。 声闻是阿罗汉， 而辟支佛是圆觉， 这两种是小圣圣人。虽然断了见思烦恼， 而尘沙仍在，无明未破。 虽然有很深的禅定，然而智慧未现前，未明心见性。 因为他们的心量不大，不愿意主动地帮助他人。 而菩萨则是念念在如何利益众生，帮助大家开悟，希望大家要认识学习无量寿经。 因为此经为第一经，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真实希望。 果然明了，接受承当了，你也就是菩萨了。佛家谓之 肉身菩萨。 入空无相，无怨法门， 也称大空三昧。入是正入，正入其境界，空是讲性， 万法皆空，万法之体性皆空。 从体上讲，空是确实存在，但是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六根能力达不到， 而它确实存在啊。 譬如电，虽然是看不见， 而可以用仪器测验出来。 法性则任何科学仪器都测不出， 但是它确实存在。 它是一切万有的本体，故称为真空。 而空不是无， 无相，相是假象，是幻有， 又称为妙有。 妙有非有，真空不空， 此乃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之后，就入了无愿的法门。而此无愿并非是发愿之愿，而是指六道众生的欲望。 如果无愿，即是心地清净， 为必须要有善巧方便。若是说最真实的法，众生不懂，不能接受，无法了解，只好先说三圣了。 就如同办学校，先办小学，再办中学、大学，皆是属于方便，而真正的目的则是在研究所， 使其智慧德能达到了究竟圆满。若是没有阶梯而传于真实，则是不能够接受。三圣 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 皆称为方便法。所以佛在法华会上说出了真话， 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此经是一圣之一圣， 圆中之圆， 顿中之顿， 专中之专， 一生成就的法门。八相成道之第七相情转法轮就介绍到此为止，以下是第八入班涅盘。 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中下程度的人看到 佛有生有灭呀。 佛示现涅盘乃是表演，上根人知道 佛不生不灭， 而佛如是，我们亦如是，生在这个世间如同是上了舞台， 而死了就如同是下了舞台， 也并无生死，这是真话。死的时候身体坏了， 而灵魂不坏啊。 灵魂即神识，神识是自己， 而身体不是自己啊。 身体如衣服，破旧了可以换一套，舍身受身，佛菩萨明白，非常的自在。这一生 断恶修善，积功累德， 则这个身体就越换越好。 如果作恶，则越换越坏，换成畜生、恶鬼、地狱身了，自己做不了主，而受到业力的支配哦。 业力是自己造作的，自作自受。佛菩萨超越了此种境界，无论是视现什么身，他都不迷，来去自如，了生死，超三界。 所以佛并未入灭。 那么佛为何不常住世间呢？ 应知佛视现的时间长短是随众生的因缘，他不起心不动念。如果佛常住在世间，佛法也无人学了。 因为佛能够活3000岁，而我们不行啊，所以表演也得表演得很逼真。 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助普贤恨。 前面说了 而现灭度， 接着就说真实话，得的是 无生无灭诸三摩地。 三摩地就是禅定， 也是正受，正常的享受， 没有分别执着、忧虑、牵挂诸烦恼。陀罗尼是总持，一切诸法的纲领无不通达。 华严三昧 即是佛华严三昧，是指一真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每人有一个法界，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在十法界， 而十法界是虚妄的。 佛住一真法界，成佛之后一切的想法看法均相同，冷静细心的体会。 如果还有你自己的想法看法，就仍是在迷呀。如果你心清净开智慧，你对世事是照见，如同一面镜子，而非分别非思维呀。 所以佛法用功不可以有思维，一有思维即落到意识了， 而要用清净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才是真正的智慧啊。 华严说 一真法界是无量的缘起， 无论说的怎样多都离不开本性，真正能够明了即谓之华严三昧。 而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自己的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 华严是比喻，华是花，所有品种的花都栽植在一大花园中， 而严是美丽，比喻此大法界。 上至佛菩萨，下至三途，一切均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就如同梦中的许多境界，有善有恶，全为妄心所变现的呀。 现在十法界依正庄严，是我们真心变的。真心如何能变？华严说有无量因缘， 而无量因缘不出一心呢。 佛所说的一部大藏经亦不过是 无量因缘中沧海之一粟而已， 只要得一心就全知道的。一心能入 一真法界是所入， 净宗的修学只要修到一心不乱，就能证得一真法界， 也就是入了华严三昧。 我们今天念佛就是要求一心不乱，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下手就能成功， 此是正确之路，快速稳当，决定成就啊。 具足总持百千三昧， 定是何其的多呀， 有的人不贪财，他在财中得定； 而贪色，他在色中无定啊。 事物无量无边， 定也是无量无边。 在哪一法得不动心， 即在哪一法得定。 所以三昧百千呢、啊。在误入华严三昧之后，就对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动心了。 因为事实真相全明白了，所以对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呐、啊。 住身禅定， 身禅定是性定，非修的定。自性本定现前，所见的境界是佛的境界。自己成佛了，见一切众生都成佛了， 山河大地也成佛了。 华严说， 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有情众生成佛，这还能了解，而无情众生桌椅板凳如何成佛呢？ 须知境随心转，成佛就是见性。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山河大地、桌椅板凳都有法性， 而法性同佛性是一个性。 你说哪个人不是佛，哪样东西不是佛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见到了，还会有迷惑吗？本经这个念佛法门巧妙之极，一切诸佛都是念佛成佛。 而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第一殊胜啊。 于一念顷便由一切佛土， 能力现前了，分身化身可以做到，能变的是真心， 是自性。 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真心， 而所有的万事万物皆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 楞严经的开端七处真心说得最清楚，各位可以参考。 那么心包太虚，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能力呢？ 因为被烦恼所知二障给障碍住了。前面讲的 得尊普贤 是学习，现在普贤行愿都做得圆满了，十大愿王都变成了自己的见解、思想、行为， 所以跟佛一样的辩才无碍呀、啊。 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所有众生的语言他都能够通达，能够教化一切的众生。 而教众生的手段是用言语与表示， 以种种不相同的方法来启发大众的气质，化凡成圣，化恶成善，化愚成智。 真实之际， 即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度化一切众生， 希望众生同自己一样的大彻大悟，圆成佛道。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始不绝。 菩萨住世是为众生，在万法中没有分别执着， 更无个人的利害得失， 所以自在呀、啊。数类是指六道凡夫，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自动去找学生，佛则不如此。 因为佛代表师道，有其尊严性， 菩萨则可以视作学长跟同学，不必礼请即可来教。接受甚深法藏，在本经说也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 在隋唐时代，中日韩诸国研究佛49年说法最主要的法门，探讨的结果认为， 华严是法藏中最圆满的， 无论是理论、事项、因果、方法与修学的境界，都讲得非常的圆满。 方东美先生是台大哲学系主任， 而他晚年在辅仁大学开的课就是华严呢。 他说， 世界上最好的哲学概论就是华严经了。 华严与无量寿经比，以无量寿经为第一，是华严的归宿。 因为华严如果没有最后的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就不圆满了。 所以无量寿经是 大圣之大圣，一圣之一圣。 此经为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即五种原译本之大成，共分48章，以第6章48愿为本经之中心。 而48愿以第18愿最为重要了。 第18愿是 十念必生， 归到最后，佛的教化就是这一句名号。 所以一心执持名号，就把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论法门都包括在一句佛号之内了。 这一句佛号就是如来甚深法藏啊。古德教我们 要念这句佛号，从心生出，口念出，耳朵听进去，这样才容易摄心，杂念不容易进来。 第一，我自己不要间断，引申的意思是 这是最奇特的法门，不要使其中断呐。 如此发心修学，也是诸佛如来的本愿， 而如此的做，也就是真实的供养啊。 心大悲，名有情，眼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 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附和，皆度彼岸。 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心大悲， 即是发同情怜悯众生的心。众生沉沦在5欲6尘之中，要把这个法门介绍于他们， 也要慈悲怜悯，尽心尽力的去做。 便是讲经，随时随地把佛法推演给他们。 而表演则是我做给他人看，自己表现的心情舒畅，乐观豁达，使他人见而羡慕，给他们机会教育。 而身心要顺其自然，随顺心性，不能加以丝毫的造作。心中若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即不自然了。 要静随心转，法门虽然多，都是修定啊。 传授法眼， 对万事万物要有正确的认识，恶念恶行必有果报，劝人断恶修善，使其得意。菩萨对大众的心态均是视同自己，自他不二， 所以能够全心全意地帮助旁人，使尽义务，不想权利呀。 不求自得圆满的果报，那么无量功德、智慧、圣明自然就现前了。 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信士7000人，清信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会。 此会的诸大菩萨都是修 普贤大士之德， 相当的圆满。十大愿王完全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处事待人接物皆是依照普贤行愿。 而其中由诸佛刹土来参加的，则是无量无边呐。 除此之外，我们的凡夫肉眼看得见的有 大比丘12000人。比丘尼500人，清信士7000人，清信女500人， 共有20000人，每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真是甚为稀有啊。 而天人也是凡夫，我们所无法见到的。 此法会是无比的殊胜庄严， 显示了此法门的奇特不可思议呀。 以上是正信序，下面一章是发起序， 又称为别序。大教缘起第三。 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容金具，又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 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 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道师之行，最圣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 唯念过去未来诸佛爷，唯念现在他方诸佛爷，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 这部经的发起是 世尊视现稀有的瑞相发光，感动了阿难尊者。 阿难他一看佛的相貌风度，心中觉得， 我从未看到过佛的容光焕发如像今天这样，佛的光彩威德，精神容貌，使人看到了异常的欢喜，又像是黄金融化之后的灿烂夺目，又如明镜影唱表里。 佛的身心洁净，一尘不染，所以是透明的。 而我们身体内肮脏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呀。 在中国气功很流行，可以看到人的光，从光可以看出人的善恶及健康程度。 不但是人有光，任何物质都有光。 身体脏不是物质的因素， 而是分别执着贪嗔痴慢的缘故啊。 我上次在迈阿密，曾宪伟居士告诉我说， 有一位外国人呢，他有神通，我就把夏莲居居士的相片给他看，他就说啊，这个人的身体是透明的，而且很了不起哦，而此人已经不在世了，在世的时候也不大出名，他是大菩萨再来的。 曾居士请我引证， 究竟夏老是何身份呢？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他是佛菩萨再来， 否则他所汇集的这本《无量寿经》不会如此的尽美尽善呐、啊。 现大光明，数千百变。 阿难见了忍不住，就代表大众向佛请问： 佛为什么如此的悦欲欢喜，容光焕发，超越了过去？而所放光中显示的十方诸佛国土一正庄严，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真是太稀有了。 于是阿难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向佛请教说： 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奇特法，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请佛宣说。 Amen.